天白云吗？ 真的是哈，这样的天气，然后我们相信各位在本周的时候，在出发的路上也好，我们现在还是在已经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干了半天的时间了，应该都是活力满满哈。这样的阳光明媚的一周，我们希望它这样的天气能够持续下去。那在这个周一，我们跟各位来聊这么一点事儿呢，可能还是心中的一个小小的没有阳光照到的小角落。 这个话题是这样的，社恐，社恐的人有必要勉强自己社交吗？ 没错哈， 说每个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来说出你的答案，你的想法。 社恐好像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挺流行的一个词儿， 是 发现大家在日常的工作生活的交往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有这么一点点小社恐，就是你碰到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或者你不想说话，有的时候就想封闭一下自己。这其实一直以来，我相信都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但是呢，最近就是因为这个词儿老被提出，我们也跟各位来聊一聊社恐，有些时候是不是也跟内向会有这么一点点的关系呢？等等这些，我们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歌曲，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也是怎么说，用这些音乐来传达一下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好比说，接下来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其实上周五就应该和大家见面哈。稍微撑了两天。 老豆啊， 老豆啊， 刘德华带来的这一首《奉陪到底》。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默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只换了气。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 往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 我觉得如果是他的粉丝听到这首歌应该会热泪盈眶吧。 嗯， 当他出道三十年的时候唱十八岁可以，当他出道了四十年的时候他唱这首奉陪到底，啊，确实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了。 嗯， 确实是工作了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的一个普通人啊，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但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很多印象深刻的一些电影啊，一些作品啊，然后让我们一直一直跟他产生一些关联。 是， 嗯， 刘德华的声音在出来的时候，尤其是他唱歌自己特别的那一个唱腔， 是 那一个口音，相信很多人他会有不一样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嗯， 因为很穿越。在之前我们听到刘德华的歌基本上呢都是几十年在之前了，突然再出现这样的声音，而且所有的制作最明显的就是它的清晰度要比原来的都高很多，它的声音的制作的时候多了这么一点点的明亮感， 嗯， 所以在听到的时候你想一想穿越回来他已经出道四十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种不一样的感触， 对他来说是一辈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辈子的时间， 对， 因为很多的他的歌什么忘情水啊冰雨啊是很多人的启蒙的感觉， 是想想 流行歌曲 听着他的歌长大的那些人， 我们都已经老了， 陪伴了他四十年的人 是 可能现在几岁数也都不小了啊，像我们就算是没有赶上他最开始刚刚就火起来的那一个时代， 对， 可能我们小时候也是一直有他陪伴在身边，从电视机上他的电影啊到所有的音乐， 嗯， 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哈。刘德华已经出道四十年了，各位真的不敢相信。对，那一段视频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辛辛苦苦工作了四十年的一个人， 是 打工人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那一段视频的词儿写得太好了， 很好，很多金句，包括说不要字字反驳而要句句反思。 嗯嗯，还没有看过他出道四十年那一段视频的各位去看一看他内心的一段独白哈， 嗯。 好，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一起聊的话题就是社恐有没有必要要勉强自己来进行社交。我先发一下感慨吧， 嗯，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内向的人，从小是然后你知道之所以现在在这儿跟大家聊啊谈天侃地啊分享音乐啊， 嗯， 这就是勉强自己社交出来的你知道 你想说你进行了很多的心理建设是吧， 这是从这真的是我在从上初一的时候强迫自己去， 嗯， 去社交去登台去说话，嗯，才得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支持社恐的人或者说有些内向的人去打开自己。 对，如果说你可能有一个目标跟方向它是需要你来去说话， 嗯， 去打破自己可能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的话， 嗯， 强迫自己是对的是必须的 好吧， 啊， 我们一会儿再来看看我们的真我星光聊天室大家的留言。 没错， 好吧，再先来听一首歌。 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梦龙乐队。就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这一个小门关起来的时候，自己内心再去甭管是社恐的一些反思一些感慨自己多想的时候，好像内心就会有一个小魔鬼出现哈。这首歌叫做 Demons， 就是小魔鬼。 Nowhere we can hide. No matter what we breed, we still are made of greed. This is my kingdom come. This is my kingdom come. 的时候我们要正面自己内心的是一个小魔鬼小恶魔， 嗯， 那就是冲出去哈，带着小恶魔扛在肩上跟别人去交流去沟通， 把自己小恶魔呼唤出来， 对，强迫自己来进行一个社交， 嗯， 你会发现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嗯， 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性格偏好，你聊多了或者打破了发现说还不如自己一人舒服呢，那好，你就把小恶魔姐塞回自己的内心 自己跟自己对话是吧，哎，我看到这边会飞的狮子就说了，说没必要啊啊，包括燕玲也说，非必要不勉强，自己开心很重要。 嗯， 可能对他来说跟陌生人说话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会让他自己不舒服， 是， 嗯， 还有朋友提到说我原来看见漂亮的女孩就会脸红， 哎，我也会， 我也会啊，大家都会啊 对， 然后后来呢脸皮越来越厚说跟维哥一样哈，强迫自己，哎，你这个怎么强迫的自己，怎么就变得不是跟我一样这事儿吧，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嗯，但是你是怎么做到慢慢的一下脸皮就一点一点越来越厚了呢， 就怎么做到的， 啊，是不是啊， 嗯， 我曾经也是有过深切的体会，见着女孩何止脸红，现在依旧都是我甚至紧张到说跟人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勺都是拿不稳的， 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不敢抬头， 更别说看对，不可能， 现在我也如此， 是 我们来跟大家取取经哈 对，我那会儿真的是我认真吃炒饭嘛， 嗯， 一勺饭然后盛起来送到嘴边的时候抖到整个翻， 哎，给我看看，哎，我给我看看照片一会儿，这么大魅力， 这个照片已经没有了，多年前的事情了。好，我们这边来继续听到了一首，这也算是一首新歌了，最近刚上映的电影叫做《白蛇二：青蛇劫起》的主题曲， 它好像之前有个国语版哈，现在听到的应该是个广东话的版本，真的是带着华语流行音乐黄金年代气韵的一首歌， 刘惜君带来的《流光飞舞》。 半冷半暖的秋，静静荡贴身边，默默看着流光飞舞，晚风中几片红叶，夜得深深疏远绵绵，伴随半醒之间，盈盈笑眼千千，就让我像云端飘雪，以冰清轻轻吻面，带进一波一波缠绵。千重变，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未问是劫是缘，留人间几回安，仍浮生千重变，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未问是劫是缘。抱一 哭了， 太感动，朋友精进眼睛里 真的是可以让人再度回味起陈淑桦当年很有光芒的很有韵味的那种演唱的一首歌曲、嗯、流光飞舞。其实这个有两个版本，刚才说到了都是大师黄沾的词曲哈、嗯、连大师自己都说是很耐听，自己非常耐听非常钟爱的一首歌。现在让刘惜君来翻唱，不管你喜不喜欢陈淑桦原来的版本还有那种偏爱，但是刘惜君也做到了他的那种味道。 是， 嗯， 它的味道，我对于我来说口味有一点平， 对， 对吧？就是 清淡， 其实更对寡淡一些、嗯。结合着因为它是个动画片，然后再加上我之前看了一下这个动画片的大概画风来说，它特别像是我们当时玩的一个游戏叫做《最终幻想》里边的一个简单的3D 建模、 嗯， 然后带着周围永远都泛着这种光晕、嗯，所以看起来有一点点小朦胧的感觉。在这种朦胧当中，如果加上了这些稍显寡淡的声音的话，就其实就还好。 嗯 ，OK。但如果它色彩够艳丽，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过程过分激烈的话，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可能搭不上。所以作为一个电影专门为它去演绎的歌曲来说，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对对对。你刚才说的那个气质很对、嗯、就游戏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游戏好像是王菲也演唱过主题曲、嗯、Eyes on Me 也是这种很清冷清新的一个感觉， 是 寡淡的感觉哈。 没错、嗯、哈，来我们这个内心的寡淡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强迫一下自己去跟别人社交， 跟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一致的 到时候跟各位来一起继续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来聊，那就是如果就是有社恐的话是不是必须要去闯出去社交一下哈，有没有必要强迫自己。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很多时候能在你冲出去那一刻给你带来一些小小的动力，这首歌温柔 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的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情歌

Beautiful Surprise、这首歌绽放美妙惊喜，来自于张靓颖，带着满满的这样的一种现场欢腾的气息哈。对，我们也看了他那次现场演出，一个人在台上还是挺嗨的、然后在底下那简直就是沸腾哈、后面的这些伴舞也都特别的可爱哈、跳上来之后呢，也是跟大家继续今天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内心可能跟表面上不太一样的那一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社交恐惧的，在社交恐惧这一种情绪之下，如何把我们内心那么美妙的东西给绽放出来啊？如何绽放？是不是要强迫自己社交，努力的绽放给别人看？有些时候也不一定哈。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答案好像是正向的，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能够走出去哈，和更多人交朋友，然后不要让自己这么封闭自己。但是很多人啊，我发现就是有一些保留态度，保留的意见，他就说随性自然，强扭的瓜不甜。 对， 哥大爷就这么说。 还有朋友说我有短时的社区活动，没必要强迫自己。这个更喜欢独处。 还有这边有说没必要，这个年代适合独处。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社交社恐高级会员报道，还高级会员。除了工作上必须要进行的社交外，更多的还是哎呦行吧，喜欢一个人独处吧。我是觉得说比较会生活，或者说他会独处。那很多人他可能如果把一个人把门关上了以后，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就觉得说社交动物的话，就必须得去跟别人不断的在进行沟通，或者一起玩耍才是最快乐的。 那就得勉强自己了。 对，然后真正一个人还能自己玩得很开心，独处的时候还能很精彩的，我觉得就证明他内心是很丰富的。 对， 对吧？他内心实际上是很精彩 的。所以到最后其实还是个选择题，你是想走出去，还是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没错哈。什么情况下你会真的强迫自己走出去？我觉得这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来，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火星或地球。就很多时候可能社交恐惧就是你是火星，对方是地球，这俩就撞不到一块儿去，干脆关起门来自己做自己火星，自己做自己地球。 灰色欲望大过真实，疯狂坠落之徘徊，光与影之外，黑与白的纠缠，理想化作尘埃，拜拜拜拜，告别的不止现在，那一份固执的所在，取舍代表你的姿态，关于未来，生命总能创造意外，是座独特的星球，或隐没人海，让我去挑战宇宙，火星或地球，结束以后总有一刻值得你守候，灿烂的烟火是我的星空，我总被世界改变的那个。撒哟那拉，告别的不止现在，那一份固执的所在，取舍代表你的姿态，关于未来，生命总能创造意外，是座独特的星球，或隐没人。 娇因为演电影太火了是吧、嗯、所以大家在听到他歌词里面唱到星空啊地球啊火星的时候，所有的画面就飘出来，全都是流浪地球里面的一些画面哈。 是跟他的完美，跟他那个外形啊还有那个角色啊就完美契合的一首歌，火星或地球。 所以以后他不太适合在自己的歌词里面体现太多的跟宇宙跟太空的东西，因为这种强联系实在是难以打破哈。好， 这次可能他就是想做一这样的一个设计。 哎，没错、 啊、 首先让大家说记住我是谁，因为可能演完一部电影之后、嗯、直到第二部现在说在拍嘛，对、嗯、第二部上映之前大家可能对于他会稍微这个印象弱化，建立起来这一个强联系，让大家再一次的想到他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你认识了他呢、嗯、对吧。这边回来以后呢，我们要跟各位来稍作提示，因为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可能又稍微有一点抬头哈、嗯、我们知道在南京在郑州包括在北京这边都是有一些确诊的病例，所以最近各位一定要小心，再一次注意提高我们的警惕。首先去到一些这个像是公园啊景区啊然后什么这个交通场站啊、嗯、其实说的就是一些换乘站之类的，各位一定要注意，那边应该也会有更多的这些限流跟测温的措施，大家提前要知晓一下，提前我们先查一查那边现在有没有限流。那另外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些健康的防护，要戴口罩，那同时呢、嗯、要准备好自己的健康宝啊二维码之类的哈。 是是是、嗯、要尽量做到疫苗应接尽接哈，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这样的健康习惯还是需要继续坚持的、嗯、而且近期要减少出京，做到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每个人都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没错哈，来我们希望各位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健康啊，安全放在首位。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把这一个小小的宇宙生发一下，这首歌是个英文歌了，来自于 Ben Lee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The Universe Inside。 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片自己的小宇宙，里面有不同的星球在那漂浮着，都有自己的一份精彩在绽放。 Everyone applauding, it's a perfect presentation. Nobody would ever have a clue. Have you ever closed your eyes and tried to listen to your heartbeat? It takes you to a place that seems so vast you can't ignore. And all they ever see is only part of the equation.Don't they realize you're so much more? There's a universe inside which no one else can see. A world inside where I'm alone with me. You can spend a lifetime looking deep in someone's eyes and never see the universe inside.Live our lives on screen, we pass like strangers undetected, buying things we do not need to cure a sickness we don't have. And underneath it all there lies a beauty unsuspected, revealed for just a moment when we laugh. I'm scared to show what's underneath, I cover it with makeup.Bravery, bravado, and a need to be the best. If I showed them what I'm hiding, could I handle the rejection? Step into the light that I possess. There's a universe inside which no one else can see. A world inside where I'm aloneSpend a lifetime looking deep in someone's eyes and never see the universe inside. And as we walk each other home, the terror of the great unknown, just wish that we could see each other shining. Then we would never have to beNightmares or our dreams. And if you want me,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In the universe inside, 'cause you must have one too. A world inside that no one ever knew. I wish I'd noticed, but I never took the time. surface, finally see the universe inside.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and wondered if the person that you saw was even you. Everyone applauding, it's a perfect presentation. Nobody would ever have a clue. There's a universe inside that no one ever sees. A world in where I'm alone with me, I hope that someday someone looks into my eyes and finally sees the universe inside. Ji 内心有一个小宇宙，嗯，universe inside，然后在一个宇宙当中呢。有很多束光，但是呢照耀不到别人，永远都是在照耀自己内心。然后歌词里面讲说 Spend my lifetime looking into other people's eyes， 我努力的去想要跟对方来对视，想要看到他内心的一个小宇宙哈，但是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的。很多人可能也是把自己给封闭起来，把自己内心的这一道光芒给藏起来了之后，确实也很难去让别人来去接应到有些时候你要释放出来的一些信息。 嗯，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有大家就提Mr. 梁就提到了说，哎，告诉你啊，在我们正午有星光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交流也是社交的一种啊，太累了哈，不用想太多好不好。 我看到这边有无名说没必要，多有多的好，寡有寡的欢，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香，互不羡慕。 嗯嗯，对，没错，自己有自己的玩法，自己有自己的怎么说呢，相处的一套朋友，我是觉得一个朋友圈。 嗯， 那很多时候你如果出现社交恐惧，说啊我不愿意跟这个交流，不愿意跟那个交流，其实你会发现说他自己在外面的一些生活有些时候也不少， 嗯， 因为见到的都是自己那些知心的朋友，这也不算是社交恐惧了，我觉得有些时候哈，可能跟陌生人确实有些时候。你还要花时间去了解，一下就能碰到说说话特别投机的，确实也很难啊。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叫做 Bluebird。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All right. 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我甩不掉心中那份绝望，该死的绝望。好想回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地方彻底把它埋葬。望着天空，那请你还我自由。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说给了无数承诺，煽情的烟火，厌倦谎言，厌倦人间是非，该死的是非。 好想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在那地方万物都是闪亮，望着天空那儿，请你还我希望。 Bluebird, bluebird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 蔡健雅哈， 出走蔡健雅带来了全新专辑第二波主打单曲叫做 Blue Birds。我觉得刚才大家应该有听到，就是有弦乐，还有一个世界乐器叫陶笛。据说这首歌的编曲就是专门在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当中加上了陶笛这样的一个元素，可以构成一个就是在天空中天马行空飞翔那种境界，很天地宽广的感觉。 对， 嗯， 还有曼陀林， 嗯， 在里面这也是有运用到，就整个它不像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个电影的 OST 的编曲， 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一个配乐。对，嗯，其实把这个蔡健雅的声音去掉以后，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 是 没有任何的问题。而当这一首歌它所有的这些，尤其是以弦乐为主哈，走势出来的时候，你感觉就像一只鸟在天上不断的飞， 嗯， 不断的展翅啊，不断的这个拍打翅膀，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怎么说，这个节奏或者是循环在其中。而另外刚才提到的，你吹的就特像箫的那一个声音， 嗯， 对，它给人就是一种特别空旷的感觉。所以整个画面你感觉如果把蔡健雅去掉的话，就是一只鸟在天上不断的飞， 嗯， 然后鸟看的一个视角在天空当中滑翔，但是在底下绝对不是城市，也不是绿洲，感觉就是荒漠， 就是你自己去想象。 对，他刚才其实音乐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这些乐器配合，就曾经在美国西部电影就那些里面用的特别的多，而当时配的画面全都是说就这些叫什么？这些镖客呀、骑士啊之类的，骑着马，然后突然就冲进了什么美国的哪一片荒漠当中，全都是这种画面。所以他给你的这种场景感、画面感是超级强的。 嗯， 所以在听到 Bluebirds 的时候，尤其是名字又叫就是蓝鸟、青鸟嘛，你就感觉好像在飞跃在沙漠当中的一只青鸟， 而且好像在追寻幸福。 没错，嗯，哈。好，这样的一首歌，我是觉得值得自己一个人关上门来的时候，好好的在近距离聆听一下，找一找那样的一个荒凉的画面感哈。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 Vanessa Carlton， 同样配器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跟刚才的青鸟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聆听哈。这首歌叫做 Nolita Fairy Tale。

息。 不会太仙了点儿， 有一点小摇滚范儿的表达。 王子， 嗯，我觉得我们从来不缺乏爱的表达的机会和方式哈。但真的，当你表达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收获女生的微笑和感动，因为这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爱情和回忆。 哎，这首歌叫《太阳公主》。 嗯， 太阳怎么会是公主呢？ 就你像太阳那样给我希望，你又是我的公主，我的天，这是多么澎湃的爱意。 所以说真的是要向女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了之后，如果你真的好比把对方比成了太阳公主，相信女生也会把自己特别太阳阳光的那面晒给你， 是 不是来去滋养你。 对 啊，我觉得刚才那一首歌就是跟刚才在之前听到的那种是不是 Bluebirds 它的画面感又不一样了。 是 这一个也我特别想看王子这一首歌的现场的表演。 嗯， 它中间的摇滚的部分好没问题，但是剩下开头结尾穿插那种特别仙儿特别飘渺，没有太多电气化。 嗯， 好像你在又感觉是要在沙漠当中星空之下。 嗯， 然后自己一个人好像听着旁边有小动物稀稀嗦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是挺神奇。我觉得它特别像是那种我曾经在敦煌看过的一个那种艺术演出，文艺演出。 嗯， 你感觉好像在他这首歌的演出现场，先是一道沙一样的东西沙帘下来，对，然后在后面有人影，然后跳着一些类似于芭蕾式的舞蹈， 然后慢慢热烈起来， 然后突然一下大幕拉开，然后鼓手开始敲电鼓，然后那边又开始电音吉他出来， 慢慢的又慢慢的落幕， 对，到最后，然后就是这会儿是太阳大亮，然后到最后好，太阳再落下，公主的一面或者说月亮的一面再闪现。哦，这一个演出会是非常有艺术感的， 就有一个呼应哈。 对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很多的歌都是还挺有画面感，值得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味的，去细细琢磨的一些歌曲。 没错， 像接下来这首歌 也一样。 嗯， 同样会给你带来星光点点星光熠熠的感觉，它当中可能没有什么太强烈刺眼的阳光，但更多的是星光在抚慰着很多人的心。这首歌叫做 Fix You， 来自于 Coldplay。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 And th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 be worse?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Sweet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 Coldplay 带来的一首 Fix You。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to One。 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来分享飞儿乐团的新专辑《钻石之心》当中的歌曲《一个世界的辽阔》。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梦幻仙境类似于这种奇幻的元素必不可少，也是希望能够以童话的这种超现实 surreal 的风格带领大家回到孩童之初的那一种感觉，用很纯粹的心境来面对这个世界，忘却现实生活当中那些邪恶与残酷。 我们耳边听到这首歌《一个世界的辽阔》哈，是奇幻童话的民谣摇滚曲风。 Lydia 有一个很甜美很灵巧的多变的唱腔，引领大家一起进入辽阔的一个梦幻仙境。 建筑高墙城市冷漠或者日复过一日，谁的遗憾写满刻在墓志铭碑时，会不会是我的名字。我张开双眼无忧无虑的探索，变生我变萤火，人生路是要点灵活，跌宕就让路走，高山就飞越过，写下的是传说。我张开双手感觉全新的自我，多洒脱轻宽阔，看未来我会勇敢活，就算日出日落，人生潮起潮落，一转眼全世界无限辽阔。心跳脚步快乐节奏，谢谢助力闪过风铃掠过夏威夷，凌驾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生并非城市，还有好多故事，顽强直到世界末日。谁的心思不安于是刻成了钻石，会不会是 Yeah. 都画面感太强了。 嗯， 哎，这有点绽放奇妙惊喜。 对对对，我刚想说很缤纷多彩的感觉，而且他已经把这个提醒唱到歌里了哈。一转念，世界无限辽阔，是希望大家在忧愁的时候一起化身彼得潘来飞越梦幻岛，跟着 FIR 在未来一起。哎，勇敢活，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整个歌听起来的时候，在最开始你能感受到说，也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点这个踌躇不前， 小焦虑小忧虑， 没错。然后突然一下呢，好像打开了一扇这个童话的大门，因为它中间突然起了这个类似于苏格兰风笛的声音，就好像是在苏格兰的一片高地或者低地的这一片广阔的平原上面，好像你突然进入到某一个画面，然后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动画角色形象，然后后面长着小翅膀，像 Peter Pan 一样就开始飞舞飞翔哈。哎，还是蛮美妙的一首歌曲，很多时候可能让大家听起来会有一种小小的解压，会有一种小小的这种回到童年的感觉哈。来，我们继续要跟各位分享菲儿，我们现在都是 double shot 啊，一下就是来两首，当然一首新歌会来自于他们的钻石之心，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那再有就是我们回顾过去，把时间这一次调到2006年七月底的专辑，跟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哦。飞行部落当中的一首 Get High， That's right。 让我们 Get High， 用双手把脸撑开。 认真听他们自己念了名字 FIR， 他们经常这样念，我们是 FIR， 还是很酷的哈。哎，这首 Get High， FIR 呢，现在也是全新的主唱 Lydia， 有机会来到我们的这个 FM 九七四扫楼，是不是？ 嗯， 整个乐队都可能会出现，但是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忙， 是 一起来集赞啊！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哈，我们全台节目，首先我们会全天的一个梦幻联动啊， 嗯， 沉浸式的邀请你来聆听。其次呢，也希望你来微博来搜索话题 Listen 二十一，跟我们一起回归音乐本身，一起来听新作品，为他们来集赞。 没错，继续听到了一首歌，同样也是带着一种小小的梦幻仙境的感觉，叫做 Fireflies 萤火虫。来自于 Owl City， 还是非常美妙的一首歌曲。来 You would not believe your eyes If 10 million fireflies Lit up the world as I fell asleep Cause they fill the open air And leave teardrops everywhere You'd think me rude but I would just stand and stareself believe that planet Earth turns slowly. It's hard to say that I'd rather stay awake when I'm asleep, 'cause everything is never as it seems. 'Cause I get 1,000 hugs from 10,000 lightning bugs as they try to teach me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wo One， 本周期 Tw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二十一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wo One，Listen Two One，Listen 二十一。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

卖花的人哈， 对，卖花的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卖花的人。卖花的人就是，你知道上海街头以前有那种卖白兰花的，然后呢，它可能很便宜，不是很贵，比如一块钱、五毛钱，叮叮叮叮，就是那个硬币放在口袋里互相撞击的一个声音。 哦。 然后你也知道，现在就是跨国合作越来越寻常了嘛。我们之前你也知道 ，Lisa， 你很喜欢 Lisa， 可能有和 DJ Snake 的一个合作，有 solo 的版本哈。还有包括我们之前听到毛不易和中岛美嘉也有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你》，这首歌也是魏如萱找了韩国的显玉真娥，也是韩国的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年轻的歌手一起来创作的这个卖花的人。因为你知道，在北京没有卖花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形式哈， 是 已经没有了，在街头，韩国也是没有的。 嗯， 所以魏如萱是通过邮件的方式一点一点告知对方说，哦，我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以前有，我希望你们这边能够和我们一起合作，把这个画面感再次在音乐当中再呈现出来。 哇，太不容易了， 是个设想。对， 没错，就这个其实很多时候音乐要带来的这种画面感，他要通过这种邮件的方式给对方讲明白，我觉得这事儿实在是不是特别的容易， 一来二去的。 就好像说一个演员他要扮演一个角色，你不把他设身处地的放到那个角色他该生活的地方去体会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他很难一下去理解。 是， 但是当一个这个歌手或者音乐人，他的自己某一方面可能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天赋比较高的时候， 敏锐度高， 他很快就能够把你所有想象到的从画面到声音都给你变成非常有趣的音调呈现在你面前。其实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他叮叮叮叮，我 现在明白了什么，为什么 一下我在听的时候马上味道就不一样了， 就很有画面感了。 没错啊，而且他能够把硬币这种叮当相撞的声音把它变成很有趣弹跳的这种小声音小声调，我觉得这个 形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平凡的生活，每个大家都要赚钱，都要努力工作嘛。 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这一声出来是吧？感觉就变成了太空歌姬的感觉，相拥各自不完整。哎，那个叫第五元素当中有一个外星歌姬，Diva， 她在唱歌就是刚才那种声音。 来听。 刺破时间的裂缝，岩层中，末世的树中，蓄谋已久，再等那么一秒钟，迎接宇宙的飓风，复仇。 真，只是命运的黑灯。抵囊中沉默的火种，压抑太久却能在某一秒钟燃点世界的辉煌。 所以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在沿袭着之前电影当中的一个经典哈。 嗯， 对， 我觉得但凡是那种很正能量的歌，需要强爆发力，需要高音，需要气场的歌，找张亮来唱就没什么毛病。 张韶涵，对对对，找他来唱确实是，而且最近各种从这个动画片到什么手游，各种进行的这一些配唱特别的多，对，然后发现好像就是他的声音的这个张力还是很强的，而且他的知名度依旧是在这儿，所以相应的找他来唱的话是怎么说最有表现力，而且你能感觉到说每一首歌他在演唱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卖力，但是他已经从原来的过分卖力到现在就回归到了一个合理的。 收了一点 合理的区域跟范围之内哈。对，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乡音各自不完整》，然后也是这个新的一个部动画片在七月底的时候刚刚上映，叫《残次品放逐星空》的主题曲。所以就为什么它也会用到像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叫第五元素 星空元素， 没错，这些它当时一个经典的桥段跟声音放进来，就是让你第一时间就带入到一个宇宙空间站的场景当中去哈。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李荣浩呢，这个最近也是好像我之前看到他相关的一些消息，被聊到了他个人的情感的生活，现在到底是怎么样还没有一个定论跟定数，但是好像出现了是不是一点小小的隔阂跟摩擦哈， 就跟他们的距离一样哈， 是不是意味着又有好多新歌要出来了呢？继续听到的歌《纵横四海》来自李荣浩。 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再狂风的浪点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营造一万亿 politely right on through some sort of window to your right as he goes left and you stay right between the lines of fear and blame you begin to wonder why you came where did I go wrong I lost a friend somewhere along in the bitterness that I put out stayed up with you all night that I know how to save a life let him know After all, you do know best. Try to slip past his defense without granting innocence. Lay down a list of what is wrong. Things you told him all along. Pray to God he hears you. And pray to God he hears you. Yeah. 歌叫做 How to Save Life、如何拯救一个生命， 爱情吗？ 如何拯救一个人生。其实他更多讲的是朋友之间的一个守望相助、对，然后就是他经常聊到，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彻夜长谈、彻夜长谈，然后现在这个朋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很多时候其实也讲的是人的一种孤独、那可能最开始你也许是一个还挺怎么说呢，开放的跟别人去聊天去接触的一个人，然后慢慢的好像说自己身边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朋友好像从你生活当中慢慢离去了，就好比说我的就好几个这样的朋友促膝长谈全都跑到就这个国家那个城市的， 哇，那是找也找不回来， 哎，不在身边，每年可能也就回来这么一次、瞬间会觉得有一段时间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孤独。这首歌曲也大概讲的是这种情况。好，我该如何去拯救我在那一个地方自己正在孤独度日的朋友。 好吧，我觉得我今天开的顺给大家介绍所有歌都还蛮具有想象空间 的。是 的， 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刚来自于 The Fray， 然后各位如果喜欢那种钢琴小摇滚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哈，但如果你想再来一点锐利的摇滚的话，这边这一首歌带给你，改编自己来自于余文文哈。好了，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哎，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金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了， 拜 拜。 勇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天就能化作天际。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的加油，大家一起大声的说呐呐呐呐呐， 呐呐呐呐呐。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篝火。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播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咱们上市企业状元海的蛋干海带丝。那么提到这个海带丝，咱们很多朋友啊可能经常会吃，但是我们以往买到的海带丝，你会发现我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状元海所有的这个蛋干海带丝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原产地直供。我们所有的海带跟咱们大连的海参呢，跟咱们大连的鲍鱼啊，生活在同一环境下自由生长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海带整个的捕捞过程全都是现捕现捞的，就是从海里啊，就是捞上来之后直接是海水自然的清洗，特别干净，然后海风自然的风干，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切丝儿，切好丝儿之后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高压的一个压缩。所以说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带丝呢，回家呢不仅呢就是它特别易储存，而且不占地方，回家您吃多少泡多少。主要的什么，今天所有的海带丝全部都是产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 确实夏天呢非常的热，很多朋友呢是懒得再颠三炒俩了哈，就想咱们拌点凉菜既爽口